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单口相声名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没错，这首定场诗啊，就是出自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段子狗撅嘴。在这段相声当中呢，刘宝瑞从说自己笨拙，到夸自己偏才，再到最后让那个教书先生出丑，哎呦，真是一气呵成，形散而神不散。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刘宝瑞的单口相声《狗撅嘴》。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五经四书。那时候上学呀，那真难。怎么呢？那个老师不知道别的，私塾的老师就是三个字，叫念背打。你上学来呀，就念，念会了呢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么仨字儿。所以说在那时候教育小孩，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的好吗？他说什么呀？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那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 户条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户条就行了。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嗨，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哎，这太慢了，哎，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哎，广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说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九。结果一百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着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偏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 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啊，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当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龟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嗯，老师该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嗯，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尾是尾巴，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嘿，这下联对得妙啊。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啊，就他对上来了，这个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个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咱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我们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一天糟了。怎么糟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甭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老师说听着，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 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呵，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吗，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头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儿，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但是我这下联也对上来了。老师说鸡冠花，我说狗啊，我说狗撅嘴儿，狗撅嘴儿。 这就是刘宝瑞表演的单口相声《狗撅嘴》。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苏文茂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梨片》。这是苏老先生亲自创作的单口小段，也是他晚年经常表演的小段作品之一。《吃梨片》这段单口相声不仅是苏文茂老先生的代表作品，也被众多青年相声演员是频繁的搬上舞台。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吃梨片》。 其实我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单口相声，也不是笑话，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趣事。什么事儿呢？我有这么一段没有演出。为什么？嗓子哑了。您看这一个演员如果说嗓子哑了，这是最痛苦的事儿，不能够很好的为观众服务，这是我很苦恼。怎么办呢？吃药打针都不见效。哎，后来我想起一个办法。据说啊，我们曲艺界一位老前辈，就是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他呢为了保护嗓子，他有这么一个秘方。什么秘方呢？就是把那个烟梨啊炫了皮儿，切那么一片梨含在嘴里头睡觉。一看这个第二天呢，这片梨呢拿出来以后是黑棕色的，也就是说它起码是润喉败火。哎，我一看这个办法不错，我就买了点梨，切个梨片含在嘴里头我就睡。这一觉睡了能有一个来小时，睡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这梨片没了，哪儿去了呢？枕头上边枕头下边都找了，我老伴儿也帮我找，怎么也找不着。哎，后来我想起来，我说你别找了，这梨片我知道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因为我睡觉有个毛病，爱咬牙。可能我一咬牙呢，把这梨嚼碎了咽了。对，准是这个问题。我一想这怎么办呢？人家刘宝全先生可以用梨片保护嗓子，我这搁嘴里的他就没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哎，我又想一办法，这回我让我老伴儿给帮帮忙。我说老伴儿，今天你辛苦点，你给我支个夜班，我呢睡觉，我含着梨片睡，你只要一发现我咬牙，咬牙以后赶紧给我炫个梨片给我续到嘴里头，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我一咬牙你就给我续一片，怎么样，行吗？没问题，我很相信他。我这个老伴儿他是老护士，已经退休了，人家干这工作那手到擒来。不过我这老伴儿是儿科护士，我一想儿科护士更好，他有耐心呢，我比小孩好护理， 起码我不爱哭啊，对不对？这时候我含个梨片我就睡觉，这一觉睡到快天亮，您在那五轨电车前出来，可是我醒了以后呢，发现嘴里还是没有梨片，这什么意思？再一看，我老伴儿把我气坏，坐在那儿，这手拿个梨核，这手拿个水果刀，在那儿直冲盹儿。当时我就跟他急了，我说：“哎，我说你太不负责任了，我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给我续？谁说没给你续啊？你一分钟咬六次牙，我续得过来吗？你买的八斤梨全续没了，连一张半饼全续里头了。” 听完苏文茂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梨片，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马三立的单口小段找糖块。在这段相声当中啊，马老爷子又为我们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位可爱的蔫老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相声迷根据马三立的这段单口相声编了一个小谜语。哎呦，听完相声，让我们一起来猜猜看。下面呢，咱们先来欣赏马三立的单口小段找糖块。 这个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呀？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来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来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着，掉点东西，一会儿再找。山顶灯亮了，灯亮再找。那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 这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小段找糖块。根据这个段子呢，咱们说了有位相声迷就编了一个谜语，老头为了找牙最后急得喊了起来，我的糖沾谁脚上了。哎，而这句话呢就是谜面，打一个四字成语，我的糖沾谁脚上了。嘿，这谜底啊就是何足挂齿，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 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尹笑声是响名于京津两地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和他一起受到追捧的还有由他领衔的众友相声艺术团。从1998年的第一次演出到现在，尹笑声始终坚持登台两次，一次倒三，一次攒底儿，先逗后捧，每次都是竭尽全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尹笑声。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听尹笑声冯宝华合说的相声自刎。 这个人呢 啊， 不管是好文 是 还是好武， 嗯， 您记住一句话 哦。什么呢？ 学无止境。 对，这是不假。 不要认为自己啊， 嗯， 这两下子就了不得了 哦，满足了， 哎，我就比别人高了。 嗯， 你越是有这种想法， 是是， 那就说明您这水平啊 啊 还不怎么样 哦，就差点。 真水平高的人呢 啊，人家 越学 嗯 越谦虚。 是是， 尤其是练武的 啊， 练武的 这 东西了不得。 嗯， 竞技的东西 啊， 看拳击。 呵，对， 你今年拳王， 嗯， 明年你就背不住让人家打趴下。 哎，一点不假， 能人背后有能人呢。 那是啊， 马路上你看挺着胸这样走道， 嗯， 这不怎么样。 这倒稀松平常。 马路上走道，您瞧老文绉绉这个， 嗯， 这样走道， 这个， 这你别惹。 为什么呢？ 侠客。 哇，是啊， 有能耐。 哦，就那么走 啊？ 嗯， 马路上您看，这么走道的那个， 哎，这侠客， 不，剑客。 哇，又高一等， 比那能耐又大了。 嗯， 马路上您看这么走道的那个， 哦，这是剑客， 不，剑仙。 我 剑仙了。 哈，是啊， 马路上这么走道的那个， 这是剑仙。 这是罗锅。 没听说过呀，有这样的吗？哎，真人不露相。 真人不露相。 对， 不像我们那街坊在那 啊。 我们那街坊 是是 大老王。 嗯， 都管他叫大老王。 他怎么样？ 但现在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哦，是是。 他练过几天。 嗯， 这个人呢， 嗯， 今年有40多岁了。 哦，是是。 按说40不惑。 对呀， 这个岁数了，你应该懂点事儿。 是啊。 这位不行。 他呢？ 他练过几天武术。 嗯， 招不开他了。 哇， 走道横着走。 嗯， 一走道这么， 嚯， 这步往这边迈。 嗯， 这步往这边迈。 对对对对， 这你这么走道，别人受得了吗？ 对呀，这惹是生非呀。 那天出去正溜着了，让人家帮机， 怎么样？ 踩脚了 啊！本来你横着走嘛， 踩他脚了。 他 干嘛？ 嗨， 没查他还找查啊？ 蹬鞋踩袜子，平常事儿。 其实是平常事儿。 对， 马上就活了。 嗯， 哎，什么意思？ 啊， 哎，我说你了 啊？ 那一看，哎呀，怎么回事？ 嗯， 怎么回事 啊？ 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踩脚了。 嗯， 哎呦，我踩脚。 嗯， 对不起，对不起。 啊， 这一句对不起不就完了？ 这就算了。 对不起 啊， 对不起，这就完了 呀。啊，这没完怎么办？ 哎，不完这还好，我给您擦擦。 哎， 我给您擦，掏出手绢的蹲那儿就给擦。 这位够多好啊。 这还不完吗？ 啊， 你再听他这话。 他 擦吧。 嗯， 擦完了我再打你。 不啊，那干脆就别擦了。 这位一听站起来了。 嗯， 怎么着，擦完了还想打我？ 嗯， 那我就别擦了。 嗯， 您怎么这么说？怎么说话 啊？ 怎么说话？我不告诉您我没留神吗？ 啊， 怎么着？ 嗯， 没留神，没留神，你怎么踩那么准呢？你这是瞄好了准儿才踩的。 哦，赖人家诚心。 你是哪儿的？ 嗯， 我踩您脚，您问我哪儿的干嘛？ 对呀、啊， 不对，我得问问你是哪儿来的。 嗯， 你甭问 啊， 你这是到这儿来防我来了。 呀，好好好。 说我防你干嘛？ 对呀、 啊。啊，你防我不是想跟我过过招吗？ 呀、啊，还要过招？ 这位一听乐了。 嗯， 我说您这一嘴什么话？ 嘿，是啊， 过过招。 嗯， 过过招就过过招吧。 呀、啊，那位不含糊， 这位点头了。 是啊， 这大老你一听他点头了。 嗯， 好，你还不含糊。 嗯， 好，你站好了。 嗯， 接招 呀！ 这一说接招 是 往前一上步，俩手上前一晃。底下一抬脚一踹， 这叫 这有名 叫什么？ 这叫扁踹卧牛腿。 嚯，还有名呢！ 这一腿去了 啊！ 真没想到， 对方 这小伙子真练过。 哦，是啊， 一看这脚来了， 嗯， 不慌不忙往后退了一步，拿这手一托大老王的脚后跟， 嗯， 往前一抬，往外一送，走， 怎么样？ 大老王那儿来了。 他呢？ 噔噔噔噔噔噔，啪！ 好嘛， 这大样可摔的， 可该， 脑袋也流血了 啊， 衣裳也抢破了， 嗯， 浑身全是泥。 是啊， 赶他再站起来啊， 他 不敢过去了。 嗯，是啊， 人家那谁叫他？ 嗯， 来 啊， 接着来。 对呀、啊， 接着来。 嗯， 我站你不过。 嗯， 你可这等我 啊， 我回家拿刀去。 哇， 你等着我。 嗯， 带我去也。 呀，哎，这事儿叫什么？ 这有姿势， 这叫 拜式鸡蹬步， 好嘛， 哎， 撒腿往外就跑。 嗯， 到胡同口 啊， 正好那有个武术馆。 哦，是是， 都是家门口啊。 对呀、 啊，那是一帮小伙子没事的时候在那练武术， 哎，锻炼身体。 这个重点呢， 嗯， 大伙儿正练完了， 嗯， 在那正洗巴着了。 是， 有一个，哎，还看来大王。脑袋破了，身上一身泥， 嗯， 这指不定又让谁揍一顿。哎，怎么着？ 嗯， 我把他叫过来 啊， 叫过来，大伙儿拿他找个乐。 哦，要开个心。 哎，大老王， 嗯， 大老王，快 啊！ 好，几位， 嗯， 我没工夫，回头再见，回头再见。 干嘛？要走？ 人家赶紧追过来， 是 俩人一架胳膊， 嗯， 哪儿去？来，坐会儿。 哦， 给架过来了。 架在里边去了。 哎，喝水。 嗯， 我喝不下去，我有事。 嗯， 有什么事？ 嗯， 哎，我听说最近您练一趟刀不错 啊。是是， 您能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练练？ 哦， 让我们开下眼。 哦，这儿 我们也行不行？ 哈，抻练 拿他找乐 啊。是是， 大老王心里明白。 嗯， 我哪会练刀？ 对呀、 啊，你纯粹拿我开玩笑 啊。 可心里一想， 嗯。 我要让他在那儿等着我回家拿刀 啊！ 我家哪有刀？ 是啊， 他这武术馆什么家伙都有。 对，钉在架子上。 他不让我练刀吗？ 啊， 我就给他练。 哦， 我拿起刀来耍两下磨头，我就跑。 跑干嘛呢？ 跑回去拿刀把那个主给剁了。 啊， 剁完了这刀是你们的 啊， 让你们跟着打挂物官司。 好嘛，借刀杀人。 我就这主意。 嗯。 站起来， 嗯， 好，不是让我练刀吗？ 啊， 我让过众位。 呵， 过去到兵人架子 是 伸手，他是想抄刀 啊。他呢？ 可他这阵俩眼气都聋了、啊，一伸手，他把宝剑拿起来。 是啊， 这宝剑明晃晃、亮堂堂、 啊， 两边都是刃啊。 对呀、 啊，飞快呀、啊，那个 是是， 把这个宝剑他就当刀了 啊， 往怀里一抱，让过众位的老师。 嗯， 我练的哪一点不好？ 嗯， 众位，您得多加指教。 是， 让我众位刀交右手，来个缠头裹脑，怎么样？婆， 这下 脑瓜掉了， 那还不掉？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尹笑声冯宝华合说的相声自刎。出身于相声世家的尹笑声，受家庭熏染，六岁的时候就站在板凳上说起了相声。后来呢，他师从马三立正式说起了相声。1957年底，尹笑声被错打成右派，从1957年到1979年平反，这之间的23年当中，尹笑声拉板车、蹬三轮、扛大包、搬道板、挑大粪、做木工、学剃头、做电工，几乎把所有能做的工作都做了，唯独没有说相声。那么尹笑声又是怎么在晚年重新说起了相声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尹笑声冯宝华合作的相声《诙谐诗》。 相声啊 啊， 可以雅俗共赏， 对谁都能听。 文化程度低的， 嗯， 听相声也可以听懂。 对， 文化程度高的 啊， 也有喜欢相声的。 一点不假。 您看这文人墨客呀、 啊，是是， 他也喜欢诙谐。 哦，是啊 啊， 说笑话。 您看，我给您讲一个故事 啊，您说说。 在从前呢， 嗯， 有一个老员外， 嗯， 膝下就是这么两个姑娘。 哦，是是， 还是一个双胞胎。 哦，是是是， 俩人一边高， 嗯， 长得一个模样， 嗯， 家里爱呀、啊， 嗯， 给他们俩人呢。一制衣服都是一样的， 呵，你看看， 一买东西也都买一样的。 嗯， 外边的人根本就分不出来， 是 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哦，都一样啊。 只有他的父母， 嗯， 能分出来谁是大的，谁是二的。 是是， 后来又生一小子， 嗯， 小子呢， 嗯， 跟他们就差4-5岁。 哦，是了。 再以后这个大姑娘， 嗯， 出阁了， 够岁数了。 出阁以后，姐儿俩见不着了。 嗯， 等到老丈人生日那天， 是 把姑娘姑爷都请来。 哦，来这儿祝寿。 哎，大伙儿摆好了酒席。 嗯， 可是这姐儿俩一见了面呢， 啊， 又换上一样的衣裳了。 哦，是是， 又恢复童年姐儿俩那个亲热劲儿。 嗯， 这姑爷 是 酒量不大。 嗯， 喝了两盅酒啊。 嗯。 就感觉头晕。 是是， 再喝， 嗯， 就怕醉了。 哦，是了， 当了这么多人，喝醉了，多寒碜。 对呀， 赶紧站起来， 嗯， 冲着老岳父一抱拳。 是 啊，岳父大人， 是 我告个辩。 这告辩是？ 这告辩不能问。 哦， 人家就是出去一会儿。 哦，是是是。 你不能问，你干嘛去？ 嗯， 那就不对了。 哎，对呀。 老岳父赶紧欠身。 好， 你请便。 嗯， 他就自己出来了。 嗯， 四合院的房子 是 来的当院，拿风一吹呀、啊， 嗯， 坏了， 怎么 脑袋更晕了？ 这酒劲儿上来了， 腿也软了。 嗯， 哎呀，不行。 嗯， 我得找个地方歇会儿。 哎，休息休息。 自己溜溜达达进了一间屋。 嗯， 这间屋啊 是 书房。 嗯， 呵，真清静。 好， 那有一个大藤椅。 嗯， 他一看这椅子不错， 哎， 自己坐那儿了。 对， 往后一躺。 嗯， 哎，那上面还有一个软枕头 啊。呵， 一躺舒舒服服，迷迷糊糊。 嗯、哎、他 着了。 哦，睡着了。 他这儿着了。 嗯， 老岳父那不放心呢。 对呀、啊， 走这么半天没回来 啊！ 告诉那个二姑娘， 是是， 哎，你去看看你姐夫怎么出去这么半天？ 嗯， 哪儿去了？ 对外边看看去。 哎，这二姑娘呢？ 她 就是小姨子了。 是啊， 这小姨子出来， 嗯， 溜溜达达的就跑书房去了。 嗯， 到书房一看，哎呦 哟， 在这睡着了。 哈，在这儿睡了。 睡着了，你别惊动他。 是啊， 过去一看， 嗯， 睡是睡着了， 是是， 他头下这个枕头啊 啊 溜下来了， 嗯， 眼看着要掉地下。 哦，那这小姨子呢？ 这小姨子好心好意呀、啊， 嗯， 过去拿手一扶他脑袋， 是 这只手往里一填这枕头， 哦，又给枕上了。 就这功夫呢， 嗯， 这姑爷醒了， 嗯。 迷迷糊糊睁眼一看，坏了， 他 以为是他媳妇在眼前呢。 对呀、啊，这俩一个样啊！ 伸手一搂他膀子， 咦， 小姨子赶紧一躲， 是 这把就拉住他的胳膊了。 嗯， 一拉他的胳膊， 嗯， 小姨子这么一甩，啪， 嗯， 甩开了。 是是， 一甩开了呢， 嗯， 这姑爷一翻身， 嗯， 就那迷糊劲儿， 是 他又着了， 哦，又睡了。 他可不知道 啊， 这小姨子心里不高兴了。 嗯， 这是什么事儿？ 对呀、啊， 有心告诉姐姐去。 嗯， 这话又说不出来， 多不合适啊。 不告诉， 嗯， 心里窝火， 吃哑巴亏。 嗯，这个文人墨客， 他怎么样？ 他们这一家子都有学问。 是是， 这是书房啊。 啊。 他拿起笔来， 嗯， 把笔告足了， 是 白墙 啊， 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诗。 哦，写的是什么呢？ 他要发泄发泄。 哦，你可以说一说。 他写的是， 嗯， 好心来扶枕， 嗯， 不该拉奴衣， 嗯， 不看姐姐面， 嗯， 定不罢你衣。 哦， 写完了， 是 还觉着发泄的不足。 他怎么样？ 后边又缀了四个小字儿。 哪四个小字儿？ 可恼可恼。 哦，这也叫发挥的这别扭劲儿。 写完了笔一拽， 嗯， 走了。 哦，小姨子走了。 他走了 啊， 这姑爷又醒了。 嗯， 醒了一翻身一看，墙上黑乎乎的 啊， 什么玩意儿 啊？对呀， 站起来 啊，看一看。 站起来一看， 哎呦，嗯， 坏了。 是是， 刚才我觉着我媳妇来了。 嗯， 不是， 呵， 这是小姨子。 你看看这， 连这货惹的，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哎呀， 哎呀，怎么办呢？ 嗯， 他提起笔来， 他呢？ 他也写了四句。 哦，他也写了。 他写的是好心来扶枕。 嗯。 醉心去拉衣， 哦， 只当是妻道， 是， 原来是小姨， 嗯， 后面也写四个小字， 写的是 惭愧，惭愧， 哦，也是抱歉的意思。 写完了，笔一撂， 是 想出去， 嗯， 不行， 他 头还晕， 呵，还没过来这酒劲儿， 他又躺这儿了， 是， 这一躺他又着了， 啊、嗯。 他这儿着了。 是啊， 他媳妇儿来了。 嗯， 他媳妇儿看找人也不回来， 是 自己丈夫也不回来， 啊， 哪儿去？ 对呀， 他出来溜溜达达也到了这个书房。 嗯， 一到书房一看，哦，跑这儿睡来了。 嗯， 过来看看。 嗯， 他睡得挺沉， 哈， 别惊动他了。 对， 抬头一看，哎呦， 嗯， 这墙上写的什么这是？嗯，他这一看，全明白了。明白可是明白， 是是， 他可误会了， 他 心里头觉得有点酸不溜的。 哦，这醋劲上来了。 他提起笔来也写了四句， 他怎么写的呢？ 有心去扶诊， 嗯， 有心去拉衣， 嗯， 二人双有意 呀， 故意假作的， 我个， 可笑，可笑， 好嘛。哎呀， 摔了笔，他就走了。 哎，这姐姐也走了， 他走了。 是啊， 那小舅子来了 啊， 他那兄弟， 是是， 兄弟一看，哎呦，姐夫在这儿了， 嗯， 哎呦，睡着了， 呵， 哟，这墙上写那么多字儿， 嗯， 一手一手的看完了，全明白了， 嗯， 哎呀， 呵呵， 这什么事儿这是？ 对呀， 嘿。他呀， 怎么样？ 拿起笔来，他也写四句。 哦，他也写了，写的是 好心去扶诊， 嗯， 醉心去拉衣， 嗯， 姐妹全一样 啊，嗯。 大的是你妻， 嗯， 留神，留神。 好嘛，这还嘱咐呢。 写完了，笔一拽，他跑出去了。 哦， 他走了 啊！ 老丈母娘来了。 嚯，是啊， 老丈母娘看他总不回来呀。 啊，对呀。 到书房一看，哦，睡了。 对呀。 哎呦，我这好好的墙，这怎么着？这个画的乱七八糟的，这 是。是啊。 哪儿写不了，单在这儿写。 嗯。 把头那么一看，哎呀！ 哟嚯嚯嚯！ 你一看看，你看看，这差点闹出事儿来。 嗯， 这叫什么事儿？ 对呀， 他一着急呀， 怎么样？ 他也写四句。 哦，他怎么写的呢？ 他这么写的， 是 不该去扶诊， 嗯， 不该去拉衣， 嗯， 一把没抓住， 是 跑了是便宜 啊， 万幸万幸， 那好嘛。还感觉很万幸呢。 他写完了，他走了。 是啊， 老丈人又来了。 哇， 老丈人进门一看， 嗯， 嚯，我说不回去，在这睡着了。 是， 抬头一看，这墙上这么热闹 啊， 这怎么回事？ 对，画的。 把头一看， 嗯， 好心去扶诊， 嗯， 不该拉浓衣， 嗯， 不看姐姐面，定不罢你衣，可恼，可恼。 嗯， 哦，心里明白了， 是了。 再看第二首，好心来扶诊， 嗯， 醉心去拉衣， 嗯， 只当是妻道，原来是小姨， 嗯， 惭愧惭愧， 嗯， 哦，这他醒了，道歉了。 哦， 再看下边， 是 有心去扶诊， 嗯， 有心去拉衣， 啊， 二人双有意， 嗯， 故意假作的，可笑。可笑， 哦，是是，啊，这是媳妇儿 吃醋了，这是。 哎，娘， 再往下一看， 嗯 嗯，好心去扶诊， 嗯， 醉心去拉衣， 嗯， 姐妹全一样，大的是你妻，留神留神 呀， 哦， 嗯， 这是我那儿子写的。 对， 再往下看， 是 不该去扶诊， 嗯， 不该去拉衣， 嗯， 一把没抓住。跑了是便宜 啊， 万幸万幸。 这老太太写的， 这是我那老伴儿写的。 对呀， 写的这是什么？ 可真是 太不对了。 对呀， 太 怎么样？ 一寻思，根根自己直乐。 哦，还乐了。 乐完了，拿起笔来， 是 他也写了四句。 哦，老头怎么写的呢？ 他这么写的， 你说说。 应该去扶诊 啊， 应该去拉衣。 嗯， 姐夫系小姨， 是 世上常有的。 嗯， 再来，再来， 还来呢。 这就是尹笑声冯宝华合作的相声《诙谐诗》。1998年，已经退休的尹笑声原本只是想客串表演一次，再说说年轻时曾经说过的相声。后来在别人的劝说下， 尹笑声加入了众友相声艺术团。当他提上行头，穿上大褂，迈步走上前台，面对台下同样白发苍苍的观众，重新说起久违了的传统段子时，61岁的尹笑声几欲落泪呀。如今尹笑声依然坚持在茶馆里为老少观众说原汁原味的传统相声。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江湖笑》，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江湖笑，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红尘笑，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舞飞舞，滔滔江水留不住，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 江湖笑， 爱笑了， 爱笑了， 情或笑就爱到，仰天笑， 仰天笑， 却忘了， 却忘了， 潇洒如风轻飘飘。恩怨了，人过招，笑藏刀，红尘笑，笑寂寥，心太高，到不了。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飞花舞飞舞，滔滔江水留不住，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 江湖笑， 爱笑我笑，就爱到仰天笑，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江湖笑，爱逍遥，爱或恨都不要，仰天笑，却忘了。